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礼制朝鲜人中央大会15号在东京的朝鲜文化会馆举行。大会有礼制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各副议长、总联各中央团体事业机构的负责干部、关东地区的总联各本部委员长、总联工作人员、同胞、朝鲜大学师生员工参加。会上许宗万议长做了报告，报告人说，金正日大元帅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将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加以体系化，并全面加以深入发展，使之成为自主时代唯一的指导思想，还把我们祖国转变成为了一个主体的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是总联的诸位领导者，是给吕制同胞和后代带来幸福和辉煌未来的和蔼可亲的慈父。报告人呼吁说，要永远弘扬金正日大元帅为吕制朝鲜人运动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并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坚持发挥爱国忠诚的本态，从而向全世界进一步大大显示总联在两位伟大领袖的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威力。大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另外，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总联中央讲演会、总联中央图片展和吕制同胞文艺演出分别于13号和15号在东京的朝鲜会馆和朝鲜文化会馆举行。